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间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在会见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表彰大会代表时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序列报道：砥砺奋进的五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第一篇，深圳敢于吃螃蟹，大胆往前走。 李克强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举行会谈。 张泽江主持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执法检查组第二次全体会议，研究修改执法检查报告。 2017全球华语广播网年会成功举行，世界华语广播力量共话新媒体时代的广播合作。 我国首个国际投资争端仲裁规则将于10月1号起施行。 科威特证实驱逐朝鲜大使。 以下是详细内容。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表彰大会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亲切会见与会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稳定也是硬道理，抓发展、抓稳定，两手都要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善于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优势，着力推进社会治理系统化、科学化、智能化、法治化，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参加会见。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 9时30分，习近平等走进金色大厅，同大家亲切握手并合影留念。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首先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的祝贺，向辛勤工作在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战线上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慰问。 同志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创新社会治理、建设平安中国做出了突出贡献，是全国综治战线的标杆，也是全社会学习的榜样。我相信这次表彰对弘扬正气、激励全国综治战线广大干部职工更好肩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重大职责和光荣使命，必将产生重大推动作用。 习近平强调，党的18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这是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也凝聚着全国综治战线广大干部职工的智慧和汗水。 五年来，同志们一手抓保安全、护稳定，一手抓打基础、谋长远，不断创新社会治理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法手段，防范处置了一大批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满意度，为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你们身上体现了忠诚的政治品格、真诚的为民情怀、良好的职业精神、扎实的工作作风，你们用辛劳乃至流血牺牲换来了国家安全、社会祥和、人民幸福，不愧为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不愧为平安中国的守护者，不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捍卫者，党和人民感谢你们。 习近平提出3点要求：一是要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从党和国家大局出发看问题、想问题，清醒看到存在的困难和面临的挑战，坚决打好防范和管控重大风险攻坚战。二是要遵循治理规律，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更好解决我国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三是要善于运用先进的理念、科学的态度、专业的方法、精细的标准，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同时要树立法治思维，发挥德治作用，更好引领和规范社会生活，努力实现法安天下、德润人心。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健全落实责任制，及时研究解决体制机制性问题，关心爱护综治战线广大干部职工，让他们组织上有归属感，工作上有荣誉感，生活上有幸福感，满怀信心创造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新业绩。 党在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砥砺奋进，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辟了治国理政新境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回顾这五年，习近平总书记几乎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每到一处调研，总有他牵挂的人，放不下的事。党的十九大召开在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派出七路记者重走总书记的考察路，用微观视角近观基层中国，记录五年后的全新变化。从今天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推出系列报道《砥砺奋进的五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 砥砺奋进的五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2012年12月7号到8号，党的十八大刚刚闭幕不久，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就来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特区，这是习近平当选总书记后的调研第一站。他鼓励当地干部开拓创新，勇于探索，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近五年过去了，总书记关心的问题是不是得到落实？始终站在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深圳进行了怎样的探索与实践？请听央广记者管欣、王小磊、郑柱子、采制的录音报道，敢于吃螃蟹，大胆往前走。 现在呢，就是中央决定做这个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作用就是进一步促进啊，个粤港深港的这种合作。建这个地方啊，使我们看到了深圳初创啊这个景象啊，一张白纸啊，从零开始，但是呢，可以画最美最好的图画，怎么画好啊？就是把握住中央予以的定位。 作为特区中的特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是总书记视察深圳的第一站。时任深圳前海管理局局长的郑鸿杰，当年给总书记的汇报是从他的一头白发开始的。 走进下来以后呢，当时我们省委书记汪洋书记就开了个玩笑，就说你别看到头发白，年龄不大。后来这个总书记就下了车去说了一句笑话，就说这个冒充老同志，一下子把紧张的心情呢缓下来了。 郑鸿杰向总书记汇报了前海未来的规划和产业布局。当时总书记的眼前还是一片滩涂，正在进行围海造田的基础工作。那么现在咱们再来看，五年已经过去了，当年的这个视角上来看有什么新的变化 啊？这就完全不一样了。过去你会看到一片滩涂，现在呢，你看看高楼已经林立，花园都起来了。 已经调任其他岗位的郑鸿杰是前海发展的早期开荒者。五年前，他向总书记承诺，前海会一年一个样。郑鸿杰回忆， 总书记当时也说，现阶段不要着急，要搞高端，意思是不要把它搞成瓜菜地，把一下子堆满了，到时候呢就不值钱，精雕细凿，精耕细作。所以我们听了以后呢，就特别激动，这句话就一直引导着我们往后的一些工作。 轻车简从，双脚沾满泥土，总书记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深深感动着郑鸿杰和前海的基层干部。总书记走后，他们兴奋地连夜召开班子会，重新审视他们的规划和手头的工作。 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按照总书记在前海提出的要求，座座摩天大楼已在前海拔地而起。深圳市委常委、前海蛇口自贸区管委会主任田夫说， 现在已经交付使用的有78栋啊，这个建筑，特别是在公共设施建设方面啊，先规划后建设，先地下后地上，先基础后开发。 敢于啊，这个吃螃蟹，再有就是落实这里实行，优于特区的政策，是吧？ 比特区还要 特的这种先行先试的政策，啊，这都授权给你们了嘛，你就大胆的往前走吧，是吧？ 总书记的鼓励言犹在耳，围绕投资、贸易便利化、金融创新等方面，前海五年来的一些制度创新已经在全国推广，而在民生方面，绿化深圳的城市发展理念也让普通群众有了更多的获得感。截止2016年年底，深圳公园总数已经达到921个，公园数量和面积都是全国第一。5年前，总书记在深圳莲花山公园瞻仰了邓小平铜像，并在公园里种下一棵高山榕，当年的小树苗已经长成粗壮的大树，几位市民围坐在树下。 总书记啊，我们深圳人民非常的幸福，越来越幸福。 还是很想啊，习总书记啊，再次来到深圳，过去了这几年啊，看一看变化。 那么现在呢，我们也看到了，党中央做出的改革开放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今后仍然要走这条正确的道路，护国之路，护民之路，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而且的话呢，要有新开拓，上新水平。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实脚步，引领复兴之路》。文章说，沿着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的足迹回访，各地日新月异的可喜变化，人们昂扬奋发的精神劲头，成为这五年改革发展的生动注脚，勾勒出中国社会转型跨越的壮阔场景，映照着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民族复兴的奋进足迹。 央广记者冯月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举行了会谈。李克强指出，中国是新加坡最大贸易伙伴，新加坡是中国最大外资来源国，我们愿将一带一路倡议同新方发展战略更好对接，进一步提升中新贸易投资合作，共同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商谈和中新自贸协定升级谈判。中国高铁技术先进，安全可靠，性价比高，希望新方支持中国企业参与新马高铁项目。李克强强调，东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中方希望并支持新加坡作为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和明年东盟轮值主席国，继续为中国东盟关系和东亚合作发展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会谈前，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李显龙举行欢迎仪式。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昨天主持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执法检查组第二次全体会议，研究修改执法检查报告。张德江指出，执法检查发现，危险废物、工业固体废物、城乡生活垃圾、农业废弃物量大面广，种类繁多，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还面临不少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对生态环境和人民群众健康造成的威胁不容忽视。要加大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贯彻实施力度，推进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做到高效利用、节能降耗，实现变废为宝、化害为利。要统筹推进固体废物与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政策法律的实施，形成固体废物治理的强大合力，加大执法力度，落实污染防治主体责任。 央广消息，应越南共产党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9月18号到19号对越南进行正式访问，在河内分别会见了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总理阮春福、国会主席阮氏金银，与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国旺举行会谈。会见阮富仲时，刘云山说， 中越两党应并肩携手，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越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会见阮春福时，刘云山说，中越双方应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和两廊一圈对接，促进产能合作。会见阮氏金银时，刘云山表示，中方愿同越方共同努力，丰富两国人民友好交流渠道，构建更多民间人文交流平台，为双边关系健康发展提供坚实基础。与陈国旺会谈时，刘云山说，双方应妥善管控分歧，推进海上合作，为中越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深圳蛇口沿山路21号是招商局历史博物馆所在地，这里讲述着1872年创立招商局以来的风雨历程。如今总部设立于香港的招商局集团总资产排央企第一。系列报道《央企改革报告》，今天请听第10篇《招商局集团百年老店历久弥新》。采制央广记者李强、杨震。 招商蛇口，它是2015年招商局集团旗下招商蛇口工业区和招商地产两家公司合并重组而成，并以招商蛇口的新名称重新上市，这被视为资本市场助推国有企业改革的经典案例。从表面上来看，就是换了块招牌而已，但它却解决了长期困扰国有企业的资源配置难题。在招商局董事长、党委书记李建宏看来，将同业竞争的两家公司进行重组势在必行。 把招商蛇口工业区2000多亿资产股份制改造，然后吸收合并招商地产，整体上市，重组带来什么效果呢？内部竞争转向市场竞争，活力增强，竞争能力提升了。 通过合并重组，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因素，达到了1+1=2的效果。在合并当年，招商蛇口的利润超过100亿，2016年利润增长56%，2017年利润有望突破200亿。在一些创新项目上，李建宏鼓励把职业经理人变成事业合伙人。 比如讲，在园区社区项目的开发项目上，我们实行跟投机制，以关键的管理人员、经营人员、技术人员，你要入股，把你的切身利益和企业利益、项目利益捆绑在一起。 也就是说，对项目成败具有关键影响的核心管理人员，跟投机制要求他们自掏腰包进行跟投，项目责任越大，强制跟投的额度也就越高，强化了人员与项目间的风险和利益的捆绑， 利益共同体产生明显效果，项目周期缩短了，建设质量提高了，销售的效率全面提升了，用市场化选人用人机制可以激发企业的活力。 招商局目前正由交通、金融、地产三大主业向实业经营、金融服务和投资与资本运营三大平台转变，正是这样的企业文化使得这家百年老店依然砥砺前行，焕发着创新的活力，争取在13-5末资产规模翻一番，实现再造一个招商局的新目标。 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办的2017全球华语广播网年度会议昨天在云南省昆明市隆重举行，来自海内外近30家华语广播机构及欧洲广播联盟等国际组织的代表汇聚滇池湖畔，共话华语广播的发展和未来。央广记者张明浩报道。 2004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起成立全球华语广播网，经过13年的发展，从当初只有10几家华语广播机构参与，到今天成员台已经接近40家，遍布世界5大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严晓明在致辞中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华语广播未来发展提出了新的历史使命。 今天全球华语广播网除了一如既往地体现乡音、乡情、乡愁，除了连接和服务华人社群和学习华语的人群外，我们诚恳地希望大家更要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和世界和谐共处的故事，以华语广播网独有的优势解读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包含的智慧和责任。 严晓明指出，在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信息多元化、收听移动化的今天，广播因其特有的媒介特质将会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移动互联、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将会为广播带来更多的传播渠道和发展机会。在知识付费、IP 经济兴起的时代背景下，声音大有可为，广播人大有可为，我们会获得更大的创新舞台，我们理所当然的应该有更多的职业自信、广播自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已经形成以中国广播云平台为技术支撑，以声音产品为内容基础，广播加新媒体的全平台产品矩阵，这些为全球华语广播网成员台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更多的内容选择和渠道的合作。 为进一步深化全球华语电台之间的合作，在原有内容分享、联合采制等合作方式的基础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提出了一系列节目交换和地面合作的建议。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全球华语广播网年会已经成为深化全球华语电台之间合作的最重要平台。纽约中国广播网台长程慧： 它不仅仅是一个节目上的交流，甚至它是一个感情上的交流，甚至你也可以说它是我们大家共同为华文广播你具一个海内外的这种向心力的一个聚会。 英国伦敦国际广播电台主持人胡佩成说，随着双方各项合作计划的落地，必将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中英文化交流做出贡献。 那么如果我们未来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个新的计划合作的话，对整体文化推广、中英文化交流、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合作交流也是非常重要的。 黑龙江近日出台实施意见，进一步推进黑龙江农垦改革发展，打造国际大粮仓和农业大航母。央广记者池松报道。 我们住的是麻架子、蜜草屋，吃的是苞米面、窝窝头，夏季经常被蚊虫叮咬，冬季经常。 老垦荒队员杜俊起回忆起当年开荒种地，最难忘就是有一年大家辛苦种了5000亩大豆，被一场大雨砸光，硬是用了3天3夜重新播种，秋天依然收获60多万斤黄豆。他说那时大家靠的就是一股子北大荒精神。 英雄的北大荒人用青春和汗水、鲜血和生命孕育出了艰苦奋斗、荣誉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为主要内涵的北大荒精神。 70年来，经过3代北大荒人的开发建设，黑龙江垦区已经成为我国耕地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综合生产能力最强的国家重要商品粮战略基地，累计向国家交售商品粮6060.2亿斤，商品粮调出量约占全国各省粮食调出总和的1/4。如今的北大荒正在全力深化农垦体制改革，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党委书记王守聪： 注重提升核心竞争力，全面增强农垦的内生动力、发展活力，群众职工的收入大幅度的增长，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新闻动车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国际投资争端仲裁规则发布，维护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合法权益。2017年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50强排行榜，12家中国企业上榜。国家卫计委提倡将口腔健康检查纳入体检，请听报道。 我国自己的仲裁机构既没有受理国际投资争端的实践，也没有一部国际投资仲裁规则。此次国际投资争端仲裁规则的出台将填补这一空白。贸政委副主任兼秘书长王成杰： 中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投资争端出现上涨趋势，中国作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外国投资者与中国政府之间的投资争端也处于增多的势头。国际投资争端仲裁规则将更好地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国际投资争端仲裁规则将于今年10月1号起施行。央广记者丁飞北京报道。 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50强排行榜昨天发布，徐工集团等12家中国企业榜上有名，其中徐工集团排名第7，成为榜单上唯一一家跻身前10强的中国企业。过去5年，我国工程机械企业积极应对挑战，加快推进转型升级。中国主流制造商已经全面完成了中高端跨越。今年1到8月份，徐工主营业务收入增长了70%，出口增长了近90%，企业净利润增长超过200%，远远超过工程机械行业平均50%的水平。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明： 要做一个长寿的世界级的优秀企业，必须有与时俱进的先进理念，不能安于现状， 也不能惊慌失措，要有自己的战略定力，同时呢要特别专注制作，一根筋的把工程机械做下去，盯住世界最高点，中国可以成为一个世界工程机械强国。 央广记者杨守华北京报道。 今天是第29个全国爱牙日，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与10年前相比，我国居民口腔健康素养水平和健康行为情况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我国儿童龋病流行处于低水平，老年人口腔健康状况向好，中年人牙周健康状况仍有待提升。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监察专员常继乐昨天表示， 随着以后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医保的水平以后呢也在逐渐的提高，比如说以后呢口腔方面的一些像镶牙啊、常规的一些以后呢都在纳入到医保的范畴。 央广记者车丽北京报道。 六集电视纪录片《辉煌中国》昨晚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本片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脉络，全面反映党的18大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 国资委昨天透露，今年8月，国资委和中央企业各级纪检监察机构严肃查处了82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的问题，处理119人。其中违规公款吃喝问题10起，处理17人；公款国内旅游问题16起，处理16人。 经过上海警方锲而不舍的工作，逃亡美国16年并已取得美国国籍的红通人员闵某，女，59岁，被成功劝返，于昨晚回国。这是猎狐2017专项行动中首名回沪自首的美国籍境外逃犯。 环境保护部昨天公布，8月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89.3%，同比下降0.9个百分点。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市 PM2.5 浓度降幅明显，同比下降19.1%，为每立方米38微克。 武汉至九江的客运专线定于明天开通运营，届时武汉到庐山缩短至1个多小时，武汉到南昌间缩短至2小时，武汉到福州厦门缩短至5.5小时和7小时以内。 河南沈丘创新金融扶贫产品，支持扶贫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9%。 中俄海上联合2017第二阶段演习昨天进入第二天，双方执行导演向海上兵力群下达了演习作战任务。中俄两国海军分别混编组成2个海上战术群，参加救助遇险座底潜艇科目的演练。 科威特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说，驱逐朝鲜驻科威特大使和4名外交官是响应联合国安理会的决定。声明说，科威特此举是基于朝鲜未能遵守安理会对禁止使用生化武器以及核武器的相关规定。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说，以军昨天使用爱国者拦截导弹击落一架试图从叙利亚进入以色列领空的无人机。 美国国会参议院昨天以89票赞成、8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总额约7000亿美元的2018财年国防授权案。 乌克兰总统昨天说，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的2018财年国防预算案中对乌国家安全与国防领域的军事设备援助达到5亿美元。俄罗斯总统新闻发言人说，俄方还没有了解到美国本身就此发表任何相关声明。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满昭旭、钟成，主播郑兰、陈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刮刮乐新游戏十全十美上市啦，现在购买就有机会赢取总额1600万的促销红包，下载福彩刮刮乐官方客户端就能立刻参与活动，赶快行动吧。 十全十美刮刮乐，红包千万别错过。 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